到转角你的家，一路都在找，却想不出还能说什么话。雨点落在玻璃上拼命打，沉默更显得可怕。在十字路口红灯亮起，我们要停下，你手机响了，你不说话，只用笑来回答，心里只有爱着你想着你的他。觉得说爱你说恨你不过是多余的话，我爱你的心你怎么能忍心都敲碎，给你的安慰难道只是我的一场误会，告诉我吧我无所谓，流过的眼泪今天的全部是白费，你爱过的心我要怎样才能换得回，爱情的余味原来只是我的一场误会，你都收回我无所谓，所有的伤悲是沉默泄露你的选择，我们的过去忘了吗？忘了吧，再听不到，再看不到你牵挂。故乡在

北京市通州区目前正加强运河沿线的建设，拟在“十三五”期间实现京杭大运河的北京通州、河北湘河和天津武清段河域正式通航。根据北京通州区、天津武清区和河北省湘河县签订的通航合作框架协议，2017年大运河通州、湘河、武清段计划实现旅游观光性质的通航，2020年实现客货运通航，河湖水质也将明显改善。据了解，大运河通州、湘河、武清河段总长120多公里，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断航后，未来从北京坐船去天津将全面实现。北京日报消息，本市拆违腾退出来的土地将留白增绿，即作为预留用地或用于绿化服务民生。记者5号从市治委办获悉，全年全市计划拆除4000万平方米的违法建设，留白增绿的面积预计超过3200公顷，相当于11.6个奥林匹克中心区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都在笑话，真是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。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，一天又过一天，30岁就快来，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？寂寞难耐，寂寞难耐，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时光不再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，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。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。 放过自己。 甜蜜期多说也是无意，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，一点小伤而已，你可以很放心，我不会为了留你假装可怜惜。 天天在改变，我们打开门，让每个梦想都抓住美丽的明天去飞翔。打开你的门，欢迎每个小孩，伸出漂亮的将来，成长不用排队，只要你有爱。打开你的门，欢迎每个小孩，伸出漂亮的将来，用我们的爱愉悦世界的未来。打开你的门，欢迎每个小孩，伸出漂亮的将来，成长不用排队，只要你有爱。打开你的门，欢迎每个小孩，伸出漂亮的将来，用我们 爱了才会欲言又止，是不是爱了就会一发不可收拾？最幸福的是我，是我想你的日子，不会因你懂不懂而改变我的坚持。就是一生，转身就是一世，对你的爱是我一辈子的心事。你越爱 黄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，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房间。